那么这有苦有乐呢，就是无苦，有苦乐有情、哦、怎么讲呢？有三种解释。第一个，依三受来说、哦、就是当这些众生他们有苦受的时候呢，他算是有苦有情、哦、那么菩萨以悲心要拔除他们的痛苦。那么当这些众生他们有乐受的时候呢，算是有乐有情，那么菩萨呢就随喜他们的功德能够得到这些乐。那当这些众生他们在不苦不乐受的时候呢，那么算是无苦无乐的有情，那么菩萨以慈心呢、啊、要与他们乐。但是不知道呢，这个欲界天不知道有没有不苦不乐受就不知道了，经常没有讲。这是第一种，依三受来解释。那么第二种解说呢，就是这一类有情在有苦受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无乐，那么在有乐受的时候属于无苦、哦、所以不苦不乐受时呢属于无苦无乐、哦、所以是无苦无乐有情。这是第二种解说。那么第三种解说呢，无苦无乐呢可以解说成没有地狱恶鬼的纯苦、哦、也没有色界无色界天的纯乐的功德、哦、就是没有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种的有苦有情的那种苦，也没有第二种有情的那个乐、哦、那么这样子呢，这一类有情是属于无苦无乐的有情。那么这些友情呢，他们一直在希求有更多的快乐，所以可以这样解释无苦无乐友情。那么这三种解释呢，以三受来解释的话是比较好一点，比较好。发起与乐增上意要，那么菩萨在禅定中呢，心中升起对这些要求要有乐的众生呢，要给予他们安乐的意愿，菩萨发起这种意愿要给他们安乐。那么这个发起是有主动要这么做的意思，那么增上是说菩萨要给予有情快乐的这种意愿的力量很强大。普缘十方，这个是解说无量，菩萨的心是缘念十方世界一切无苦无乐有情，所以慈心是无量的，这个慈心无量。安住无倒有情圣解，这边呢《顿论记》里头呢，圆策法师解释这个无倒有情呢，是不执着五蕴中有真实的我，也就是《金刚经》里讲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无众生得灭度者的意思。那么菩萨在普缘十方世界有情要给予乐的时候呢，他不执着有实有的有情，不执着有实有的友情给予他快乐，他的心安住在第一义力的圣洁。那么圆策法师是这样解释无倒友情。那么师父解释这个无倒的时候呢，就解释没有贪嗔痴的颠倒叫做无倒，就是跟这个菩萨有亲爱的友情呢，菩萨对他没有贪爱，是菩萨心中没有贪嗔痴。跟菩萨有怨恨的友情，菩萨没有嗔恨。跟菩萨呢无爱无怨的友情呢，菩萨没有愚痴。那么披寻记呢是引用了瑜伽卷26的解释，无倒就是平等的意思，对于亲爱或者中等或者有怨的无苦无乐的友情呢，都能够平等的给予快乐，就叫无倒。那么安住这个无倒的友情圣洁，修慈具心，这个是愿意给予十方无量的无苦无乐的友情快乐的心情，就是慈具心。那么快乐也分成下品跟中品还有上品这三品。好，瑜伽卷26里头说呢，欲界的快乐属于下品，称为广。那么初禅跟二禅天的快乐呢是属于大，它属于什么中品。那么三禅的友情呢是无量，属于上品快乐。那么这些快乐呢，菩萨都愿意给予友情。四禅以上的友情没有快乐，没有乐。当知是名友情缘慈。那么菩萨有强大的意愿观察十方世界无量无苦无量的无苦无乐的友情呢，不分轻品中品怨品呢，都愿意给予下品中品上品的快乐，就是友情缘慈。这样解释。若诸菩萨住为法想，增上意要，正观为法，假说有情，修慈具心，